D100 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再看多位，有些戴一層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早晨，8:14，林伯。今早我們少了一隻腳。 宇文因為抱恙，因為他這一兩天都是咳得相當厲害。我想冷親了。 我們直播室又真是的，經常都是雪藏，把我們雪藏。如果今天他在這裡好，因為我覺得有個題目真的很適合他談，不等他回來談也不遲，這件事還是可以繼續延續下去。今天我拿著一份大公報的一個專欄，隔海觀瀾，台政壇捲911政治風暴。你知道什麼事？我又覺得這件事，國民黨內鬥， 黃金平和馬英九一向都是狗咬骨。你問我如果用香港政壇來做一個比喻，看我怎樣說好呢，讓我大膽一點，差不多可以用。 如果湯家驊在這裡，我會問他是否跟湯家驊和若薇或者湯家驊和梁家傑分別呢？未至於這樣吧，有時用這樣的譬喻，大家理解那個相關性。其實政治上大家就不要以為同一個政治光譜就一定是 老友，一定是最大的敵人，其實是來自你自己的陣營裏面的人。這個很恐怖，最危險的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大家同陣營的就是真正的敵人，不同陣營的只是一個簡單的對手。難怪得當年的民主的演進過程。 由港同盟繼而成為民主黨，即是港同盟和會點的結合。當年劉江華是港同盟的一個成員，所以你看到其實全世界，林伯，全世界的政黨政治一定有內部的 權力鬥爭，因為你要去到打牧人行在政黨裏面不斷爬升，成為黨魁。如果有政黨政治能夠成為執政黨，就成為國家或者最重要的一個領導人。所以你政黨裏面一定是磨刀霍霍。這樣鬥法上是沒有好處的，等於看見澳洲。那個什麼陸文 搞到你工黨會不會有？我又覺得一定會有一些這樣的說法。你看看民主政治，你看看政黨政治就是搞到這樣。全世界沒有什麼制度是完美的，你梗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政黨的地方就有黑，黑字。我最記得第一年還是第二年去台灣看選舉，民進黨那時候還未是執政，陳水扁未上台，去到民進黨的總部，進去 然後介紹我聽這個黨是黑國民黨你看看這個黨是屬於國民黨的黑金政治誰知原來陳水扁黑字更大還貪又貪又黑所以人是有弱點人是有腐化於是乎一個民主的政治不是最完善 但是於是你應該要將人的弱點盡量減到形容成低度但是昨天大班和何樂生教授一線教授聽完之後我就說其實為什麼會有一線講真教授就教授就好像剛才我們封阿通總監就總監又高級總監又助理高級總監教授兩種 教授兩種客座教授最厲害了associate professor 那個科大那位叫雷鼎明很明顯這個名字來玩何樂生你以為他不知道何樂生說話你留意昨天大班那個說話他是在帝領另一個陣營的不是你問我這兩個教授我都認識何樂生與雷鼎明大家都是同一個陣營 不過何樂生身上的時候腳得很高不斷湧大班訪問不怕招你誰知每一句大班問他的話都差不多每一句都會停半秒一秒他轉數相當慢反應相當差這些就是一線教授給別人的 還有他沒有論據站不硬正一會兒說共產黨不能罵人又不能罵不知道說什麼你不知道說什麼一會兒你說歸功於大班特首又不可以罵共產黨一會兒說不是你報名前才可以罵報名後又不可以罵當選又可以罵呢大班很明顯就是這樣帶他 帶著地帶拖著他東就去西就去西不過說回台灣台灣的九一一你用這個來形容不是我是愛國報章的一個專欄的標題因為這件事因由事源有台灣傳媒報導王金平涉嫌是應民進黨黨團總召集人一個叫柯建銘的要求 是一宗牽涉到柯建銘的一宗貪污公款案一審獲判無罪之後他說我無罪了你立法院院長王金平不要再搞我了不如你打電話叫法務部長不要再上訴了大哥我無罪了王金平真是致電時任法務部長曾庸夫 和台灣高檢署檢察長陳守旺希望他們不要上訴讓柯建銘能夠無罪判決定案王金平你知道他怎樣自辯呢當傳媒出來說我們經常都收到很多投訴就說這些檢察官濫權上訴於是我就反映一下這一則第一個失敗了這一則 我覺得馬英九是利用這次來赤走自己的眼中釘不過聽聞稍後我們不知道有沒有專家根據一些報道基本上似乎支持王金平的人仍然相當多特別在政圈說他很好先生王金平 的政治歷練和馬英九據我的理解是兩條不同的陣線馬英九當年就是走這個形象派走這個八個 白紙的派有時耳朵軟硬 17%，網民就促他下台。會不會日後又說人家17%都坐硬，你我40多億，我現在臨界點而已，還有跡象回升，是不是？他跟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或民望來比，我都不屑一談，這個人其實是用來比的。 不過我講回台灣的政治這一局，我覺得北京政府都要很小心，因為他知道王金平其實也跟李登輝差不多的局面，就是跟民進黨未來眼去。但是王金平會不會過檔呢？聽說評論說機會不大，可能會自立門戶，因為一個32年 立法委員的經驗以及14年的立法會院長的經驗，這些錢都買不到，一下子就這樣，什麼都沒有，真的。因為他衰就衰在什麼呢？不過不是衰的，台灣的選舉就是他是用政黨的選票的比例，然後成為那個政黨裏面有立法會的議席，所以他民進國民黨 推一叉他踢走他，他就連立法會的議席都不保，他沒有選區，他不是地區直選的，他是靠這種分票式，國民黨拿了多少個百分比，給他幾多議席，這一類的，當年張炳良就是這樣，如果以香港來說，當年選舉委員，那個所謂的選舉委員會，由我們的區議員，每一黨的區議員去選出， 差不多這些是間接的一個選舉形式，我覺得王金平這一劑台灣一定是一個相當大的動盪，所以我覺得專欄的標題寫著是台政壇卷九一政治風暴都沒什麼，不算誇張，真的。 暫時似乎是說他無意說，所以國民黨沒有的。你問我下一個國民黨有機會問鼎總統的都可能是現在的台北市市長，年輕的，確什麼鬼話，確民斌，但是資歷仍然尚淺。你說如果你說確民斌對這個 民進黨的蔡英文，蔡英文贏了，贏了九條街。不過問題就是民進黨內部都有敵人，蔡英文能否再一次代表民進黨，他都要過很多關卡。所以你說這個制度好不好呢？有政黨政治就是這樣的。 有時你會覺得社會上有動盪，如果你這些動盪都接受不來，是不是真的所謂的和諧，共產黨的是不是真的真正的和諧呢？大哥，他們現在這樣反貪腐，就是另類的權力鬥爭，而且這些鬥爭更加恐怖，因為完全不透明的，你都不知道誰開哪一份，人既然有弱點，你寧選哪一樣？ 寧選當然是一個有民主希望的民主制度裏面能夠慢慢改善， 當你的總統或立法會能夠有一個機制讓人監察而總統不可以永世你做8年、10年就要下了不准再連任了我覺得就可以限制人的慾望沒有那麼無限的擴張這就是民主的步伐其實今天這幾天政黨開始出來說 梁振英今晚的飯局聽說本來沒什麼人敲現在馬岳那些教授怕陳建文一個頂不順馬岳今天都說去幫拖然後兩邊陣營都是傾巢而出有些人形容但這次奇怪原來是 有主人家有呼籲或者有提示這個嘉賓就說各自表述好了不一向其實大家出來如果你說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都是大家各自表述的其實你應該 當然有些人甚至在裏面拍照照然後拿來做記者的甜品做記者的給他做人情然後博自己多一次上鏡通常都有的所以我們現在交通的總監副總監高級副總監助理總監兼研究主任以及掃地那位交通部的主管 阿通你好阿通那張卡片要大過手機你沒見過接幾接的風琴式的沒聽過賭神那些人以前我做記者經常收這些卡片很多街坊理事會那些叫風琴式風琴式那些好麻煩你我沒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見到紅色 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大太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而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想都不可以想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早晨8時39分我今天看到這個是信報正情版標題是這樣寫的換取泛民入閘民主黨不否定劉慧卿唱 復活李柱銘方案直接給他反過來你拍的時候是這樣遮住方案將復活李柱銘下午才約了他吃飯你不要嚇我你應該跟他聊聊會不會跟黨友聊真的這樣的想法這樣的唱這樣的和議罩死我自己覺得當日 阿Martin說這件事出來已經有坊間傳言是阿Martin舉頭出來試試水玩是民主黨內部有些人叫他你是民主之父即是喊義氣你喊義氣喊一刀雖然你七十多一把年紀了不過你喊一刀比我們的年輕 捱半刀一夜就香了你先來吧終於真的民主黨李柱銘捱一刀然後第二天立即道歉收回沒事了大家差點忘記了那你就不要再吵起他了劉慧卿現時帶領的民主黨的路你就會看到譬如今早我都聽官台訪問他 訪問余若薇和何秀蘭他們三個政黨說這個全民提名這個問題普選是一定要有全民提名代表其他國家你看看很多沒有的全民提名很多民主國家都沒有的經常都用這個概念你衰就衰在香港如果你跟這些已經民主成熟的國家的角度比較是沒得比的如果我們 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哪個是真的你真是對的你說得正常我對這位有時候他有很學者的風範說些公道有時候說些不是吧我們見在外國報章都不會有這樣的極端言論所以這些就是維穩的好處 北京覺得好處這些就是維穩的功效出來看到有些學者是願意甘願從他的學者的身份你都不知道他究竟是自己騙自己還是他甘心地埋頭苦幹地為中央開脫一些罪名 你去想一些方案就似有還無這個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陳雲毅是港大的資深法律學者這個真是法律學者絕對是你跟那些所謂梁美芬那些真是一班馬和九班馬的分別如果說有一線教授這叫特級教授這個就金牌教授如果我們在法律圈他是真的有一言九鼎他是有一定的分量但當然大家知道 他是相當保守的他就提了一個方案我們有公民提名的不是違反基本法泛民真的好像撿到寶一樣陳雲毅都說不如陳雲說完之後跟著還有說什麼不是他還有說第二點公民提名交給提名委員會或者選舉委員會 最尾就在那裡游西你一西所以我覺得泛民就不要那麼興奮陳雲毅很明顯是做北京的打手北京知道硬來西走你就沒什麼好結果為乎要佔中這個話題是要降溫於是乎當然找些人出來 有份量的人出來說幾句令你們泛民好像甜絲絲但問題是林伯我到這一刻我還未搞清楚究竟民主黨公民黨簽了學民思潮那個民主黨和工黨和民協究竟簽了沒有這個學民思潮的傳聞提名的方案我到現在我有時看報紙有些人說他們會簽但又不覺得有特別說他們何時簽有些什麼方案或者是記者會向外界公佈又不覺得接著出來似乎還在說學民思潮就有排他性於是就未夠完善我都不知道是哪一份你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現在拿著這段東西挺有趣的可能阿富你聽起來特別有意思 東方的政治解碼的專欄的標題是雙軌提名各走各路署名叫黃宇第二段這樣說掌握收入脈搏人士舉了一個秘喻或者能給大家一點啟示參加特首的普選好像一個舉行婚事參選人接受提委會的提名就是到 婚姻註冊處舉行一個證婚儀式是一種法律要求而之前以個人魅力去贏取市民的芳心收集公民的提名就是婚前的談戀愛 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两者并不相伴，甚至互有关联，这点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法律还法律，道德归道德，婚姻注册处的职责只是为了登记人见证神圣一刻，至于登记人之前跟什么人谈恋爱，跟多少人谈恋爱，是妇恋还是业恋，婚姻注册处一概不理。 不过他说得很含蓄，用这个比喻，你问我，总言之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政情里面，中央是在做很大的动作，前几天大班找了细娘来讲这个维稳费，媒体上会大变天，50甚至100亿，就摆来香港在媒体收购以及招揽人才来对现在的泛民一方对阵。 这个我觉得一定成事，一定是这样做的。如果不是这样做，根本中央是相当担心。但你也看到泛民一众，我已经对他们失却信心之余，其实就是不费吹灰，那四票都不是太难掘得到回来。不过问题，中央都要希望掘得好好看看。因为你掘得不好看， 社会上太大的动荡，那四票都相当大的压力，你真是玩死，民主党都被你玩死了。虽然卿姐今天在信报说继续争取取消超级议席，卿姐说当年都是委曲求全。不过我又不太觉得他委曲求全，因为我觉得他向民建联那边的群众挥手是挥洒自如， 很興奮、很開心地好像成為了一個大英癡，覺得當日只有我們才帶領香港走向民主的一大步，怎會是委曲求全？你現在說回委曲求全，你即是告訴我你現在知道聞到糯味，不過又要要咬了後皮。 毓民經常說那句我不太喜歡說的，所以我也不太記得，總之又要徵節牌坊等等，確實有時味道真的那個意思，你就不要吃裡扒外，要原則一致，這樣做人的態度才會對的。說回何樂生昨晚 跟大班討論，要聽這個，否則你不知道這位教授居然是這樣，沒錯，你換言之現在是有很多中央找這班人出來，除了找陳宏毅，這個是高層次的教授，你去講出法律的基礎，怎樣令到你們泛民覺得公民提名不是有違基本法，你們放心吧，不過呢， 交給選舉委員會或提名委員會再篩一篩，劉慧卿那些就鬆無鬆，覺得都好過沒有，陳文毅都肯說，表示有些基礎了。朱姐也有說，何樂生昨晚和大班我們選用了一個精選，去到尾差不多聽新聞了，我們聽聽我們同事將何樂生對大班 你不要蝦我，聽聽他怎麼說。這個一線教授我們當然要尊重，何樂生教授。何教授，何教授你我曾經看了很久沒見你，二十年了又差不多，今天很多二十年不見的人又找回來，別來無恙，你是榮星一線教授，真是恭喜你。 不敢不敢當，不敢。雷鼎明說你一線教授，他們一線教授，他們找你來做招牌的，很厲害的，你不知道你被人放在上桌。請教一下你，我真的有些不是很相信，出自你口的，最好問一下你。你是不是昨天在論壇那裡說過，如果要選特首就不罵得北京，也不可以批評北京的政策，是不是這樣說？ 我是有這樣說過的。你的原話是怎樣的？主要就是現在大家都希望門檻低，亦都希望不要有篩選，因為篩選基本上就是看 以前做過什麼某個某個人我不喜歡他我就篩他出來我就不想這樣我希望任何人任何背景他都可以競選這個特首因為在一國兩制之下他其實他主要的任務都是治港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確實香港這個特行政區 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前提之下然後有所謂特別行政區這回事所以你作為一個特首的話你是有一個職能有一個官職的職能在等於你現在港澳辦又或者是中聯辦他有一個職能的話如果他是批評香港的一些評論香港的一些事務我們都會覺得是干預 所以因為如果你是一個個人私人身份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譬如我對於國內司法未獨立未有新聞自由這些我都經常出聲所以我覺得我作為一個私人身份完全沒有問題但如果他是作為一個特首的話他是 因為他是有一個所謂一國兩制大家不干涉大家的制度即是這個這樣的承諾即是你就算不說出來其實是有一個這樣的意思在這裡河水不犯井水的意思在這裡所以就為了爭取這個低門檻即是不要有任何篩選我希望不要篩選不要有一些人士或者用他自己主觀的成見就將一些人踢走了 我就希望做特首宣誓就職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河水不犯井水又說到中聯辦如果批評香港的事務都被視為干預這個全部同意但是我未選之前就好像你那樣你也說你有批評北京未選之前批評了我想跟你澄清未選之前批評了可不可以參選先 我知道我和你都不能選我是候選人我有什麼選先你如果我意思報名前就不計報名之後你就不能批評了我現在就是希望一個向前看的制度如果我想選又今天起不可以批評北京是不是要今天開始即使你不再選 不是是何時開始是提了報名報名之後報名之後報名之後就不方便批評北京也不是的譬如我報名我未必選到的最好了你未必選到不是引蛇出動教授為什麼你不想引蛇出動呢如果那個暗春鄭經翰去報名又沒有篩選多謝幫我爭取了我在競選的時候不停批評北京 不要選了暗春起碼見到真面目不要讓他做幫祖國幫偉大祖國阿爺你阿爺篩選你不要選民不選他選民不選他你怎麼你要北京放心北京不知道選民的動向我多謝你意思就是如果我要去選我今天還可以罵北京還可以批評北京 好了到2017年了當梁振英沒有下台了做好2017年了通常選舉是3月的時候選5月的時候選早一點提名是3月我3月去報名了由3月報名那天開始我就不要再罵北京了對不對如果你罵北京就取消你的資格有些做法的時間可以在香港的法庭 就取消我的候選資格了那我想問你你真是教我騙人我做了特首之後去罵北京那怎麼辦 那很嚴重又是失去資格又取消資格不過做了宣誓了拿了委任狀在主席手上同樣都可以取消的候選人也可以取消選了之後也可以取消 你有一個這樣的職銜不是我都同意你的你有官方你這樣也同意同意給我做特首就行了教授所以有機會你打來真的好你澄清了報了名字之後乖乖地不要罵北京 參選之後就不要罵了參選之後退了之後就行了退了之後就行了我告訴人家我是前特首天天罵北京前特首很嚴重首先你說罵北京或者批評內地的制度我想讓法官很難做由法庭判譬如好像這樣說 當然我要聲明一句因為這些都是法律上的事情當然在法律條文上要寫得非常清楚我舉個例子我為了香港人很心急就覺得香港人想去大陸吃那些東西有毒食物地溝油那些 我覺得你與心不忍這些不關制度事關心哥說得不清楚我這樣說我當特首候選人三號鄭經翰有個香港人上去大陸吃了黑心食物死鬼了或者入醫院我作為候選人我就出聲了有個香港人上去我還沒說完我批評一件事為什麼我們偉大祖國 一個經濟大體系連食物都管不好這班共產黨管大陸真的管得不好死不死你食物都搞不定後面那句死我不是共產黨中國的政府怎麼做事連食物衛生都保障不了又不跟WHO做事死不死 用你的說法也不要說法律你提出的你當然有個概念三號候選人鄭經翰就這樣說連食物都管不好怎麼管14億人啊所以不如選我我就一定搞好香港的食物安全那怎麼辦呢其實這些你看看你怎麼說我即是說不用看我講了給你聽你需要我重複一次 我再重複一次你聽不清楚我是三號選人鄭經翰你做主持要搞清楚我們對事不對人我是希望對事不對人我只是提了例子出來我同意你的你完全可以提出那件事 那件事是要政府管得不好政府管得不好的確是制度出了問題有什麼理由容許一些食物是黑心食物呢監管得不好是制度問題我又給別人第二個例子不要走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就看到紅色但再坐這麼多位置有些戴一下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 教育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而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是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是想都不可以想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 我們不想有任何修訂為想轉有關法例漏洞的人提供誘因，因為轉倒的話，轉倒漏洞的話，確實個誘因是大的，所以無論是慈善團體也好，或者香港居民持有的公司也好，應否豁免呢，我們經過仔細考慮之後呢，我們覺得不容易，在不出現漏洞的情況底下呢，是能夠滿足到房屋問題不解決，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不可能解決好，樓市泡沫化。 爆破的后果波及各行各业，地产和金融界更是首当其冲。冲冲啊，时间冲冲，9:16分在9:前我们听了长达10分钟，昨天何洛生一线教授和深哥大班昨晚在十级不是十级自由峰，风波里的自由峰，真情对话，何洛生你看到他基本上他是拿过被人利用了他的名字，所谓的教授用教授，但你看到他的应对是相当有问题，逻辑是相当有完全是不能成立的。 地产代理用得最多的吸引，到处都说穷人恩物，穷人哪有钱买，不过地产代理确实他们想起这些充满苦衷作乐，充满娱乐性和幻想，星期一就会继续开会审议印花税豁湖修订条例草案，现在你看到凡是这些 功能界別動到他的利益就出手了，來自地產界代表各大地產商，這個人都很難做，其實我經常都覺得為什麼這個人叫石禮謙，你不要以為他個人，你要招呼大媽撒 其實真是難過，真是你要看人面色，做這些功能界別。我看到石禮謙多瀟灑，他的人當然你可以從他外表的瀟灑，但有時我跟他開這麼多年會，我覺得他 骨子裡他都應該有多少良知，不過他講話出來有時真是屁股就控制腦袋，但他這次當然跟政府對著幹，搞到現在好像似乎雞毛鴨血，他準備有什麼修訂呢？林伯他有個修訂，他的修訂就是豁免香港人的 用有限公司的擁有物業、購置物業，政府的議案要加稅，他說不行，這些香港人的公司就應該得到豁免。你剛才聽689段說話，如果有這個流動被人轉的，不行的。不過這樣，石禮謙 根據報道說他就說政府自己現在都修訂重建項目可以豁免，如果你說重建項目可以豁免都可能有漏洞，石禮謙就說你政府都這樣修訂，我就用這個方向限制香港港人公司三年內不准買樓及轉讓股權才可以獲得豁免，他不是系香港公司，香港人公司都得， 三年內不准買賣和轉讓股權才可以獲得豁免，看銀行借錢給中小企業看磚頭很重要，你公司沒有資產沒有磚頭死硬了，你告訴他我有多少個軟件的程式機、Apps可以賺多少錢，講cash flow 多虧餘，現在各黨各派在大家角力， 民建聯當然是最大的政府黨，雖然有些輿論有些報道就說內裏有些不同的說法多餘，民建聯遲早一被人吹雞，就個個歸隊，什麼梁志祥、陳鑑林說法有異，因為陳鑑林上個星期被問及會不會支持石禮謙這個減辣修訂，表明原則上支持，但是呢 該黨相關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代表梁志祥，你記得啦，跟這個很多人在新界西很威的長哥，說法又不同，我們現在就接通了來自地產界的代表功能界別的石禮謙，早晨石禮謙。早晨， 富哥 你要多用介紹，我覺得是你的朋友，你是你的朋友。其實我通常介紹嘉賓出場，我當然未問問題之前，我當然會，如果對他比較熟，我當然首先有些宣示，不是，我都要申報利益，一，我位地產公司工作下午，第二，我最近才跟石禮謙吃過晚來。 所以我亦都當然是石禮謙的多年的同事和朋友，想當年我的女兒找英國的中學，石禮謙都幫他不少手，做盲工足，所以不過這樣當然找你來，當然不是說教育，找你來講一下，你有多有把握各大政黨的議員們支持你這個豁免呢？ 家父，你都清楚是从来是少有的，立法会议员意外是通过不到的，但艰难过登天，但不要紧，每一个议员有个责任，责任就是怎样去在我们 Bills Committee 那个期间提出意见出来，以往一向都是这样做的。 議員提出意見出來，所以我們在議案那裡，在那個Bills Committee那裡， 政府官員就聽，聽完解釋為什麼不去做，我們就去投票。但今次奇怪地，一個建制派議員是講明支持這個辣椒，只是希望有微調的修訂，政府是說在傳媒那裡聽過一下， 你當了立法會是橡皮圖章你現在才感覺到呢石禮謙我們泛民感覺了很多年了石禮謙不朽我因為覺得政府有是其是我是非其非我就是支持政府的為什麼呢梁特首在官堂都說辣椒呢 不是十全十美的因為我的建制派議員聽到特首說不是十全十美那我就希望在哪裡美化他提出一些修訂我修訂了修訂石議員自由黨的黨魁田北俊都是響應你的他說政府現在很多條例都是有這個提供這個豁免的條文都不是全部是沒有漏洞的 如果有漏洞就去解決漏洞完全有漏洞就一刀切這個一個獨權政府才是這樣去做立法的精神不是這樣的不過這樣石禮謙我看你的形勢我又覺得不是一定太過悲觀因為什麼呢我跟你計算票大家一於你於自由黨支持你其實你分組點票最重要是過去你也知道一定是要功能界別的你們工商界如果你是自由黨扔過來 而經民聯你自己老哥你也要自己你們的班票你自己的老哥的票現在問題當然就是有民建聯究竟在地區直選會不會跟你玩東西究竟他一直堅持聽了689說因為反過來你作為功能界別議員提出來的私人一個議員的修訂經分組點票就到民建聯在地區直選 會不會支持你現在問題是泛民我看起來似乎沒有人很大聲反對你因為你這個其實你的修訂你限制香港人港人的公司三年內不准買賣和轉讓的股權才可以獲得豁免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好我的修訂就是先付然後在三年內 沒有轉過董事又沒有轉過股東後退買賣過有些人信這些人做得這麼多事他說這個政府說一套就做一套他說不可以接受任何的修訂政府做了一個修訂進來修訂是市區重建市區重建地產我不介意我代表地產界對地產界對香港好但是他說 地產發展商在裏面收地收到100% 你要交代給你那些選民明白那你得到的訊息民建聯會不會支持你呢我不敢他要自己決定怎樣去做第二我超越了這個雙辣椒我有一個很擔心在這個情況裡面每一個議員都要宣誓當上任的時候宣誓維護這個基本法 在《基本法》條文那裡,25條 所有香港居民,不只是永久居民 在25條,你清楚 就是平等,每人都是在法律上平等的 為什麼,我問,為什麼 有些永久居民可以用自己的名字，即是個人名，給10%，個人名，不用宣誓，有些永久居民用自己的名字去做director，用香港公司，有秘密宣誓，有擔保，那他又說不行就有漏洞，那是不是真是少了吃餅，只是 因為特事特辦，特事特辦不可以在我們的權力裏面來陰下陰下，香港人很多議員要從這個角度去看，在這裏陰下陰下我們的權益，第二樣東西一樣去這樣做，所以我覺得我要提出來，不只是從這個事單費，是從一個立法者的角度去看。 明白，我最後問你，即是如果聽你這樣說呢， 你會不會拋出這個你可能是違反基本法的一條草案？ 如果你給我修訂，你就好一點，你醒一點，689，否則我就會遲些。你玩到底，你會不會用這個來跟他講數先？我想你都應該會。林，你不是今時今日，我是喜歡不喜歡講數的人，我是做就去做。你是收數的人。 不是講數的人，不是，這些不是講數，而是大家討論而已，都不啰嗦，做事不啰嗦的。所以說你瀟灑就這樣。好了，不過你問我，如果你拋出這些觀點，就有些人會支持你，政府收到的，有些人你知道，就可能會從這些角度去捏，是不是應該要減辣。一個我們一個美麗的 好處就是每一四年市民就要投票，我出這些問題去看看哪些人去怎麼做，還有說真的，用公司買樓的，我們特首都是用公司買，很多人，很多人，陳茂波，我們那些是不是炒家呢？我們不是，我們是普通市民，沒錯，好了，多謝你。 能夠在這個電台跟你對話，希望你的修訂成功。OK，拜拜，好了，我們交給阿通。我沒有戴有色眼鏡，我看綠色就看到綠色，紅色看到紅色，但在座這麼多位有些戴太陽眼鏡，你看顏色就跟我不一樣了。郊野公園的作用不只是一個保育，所以有關委員背景也不一定只是保育就可以的。 一開始去想這件事，我就形容它為一個思想的癌細胞，所以我認為是想都不可以想。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 思想癌細胞的發現到前天文台台長林超英在我們電話旁邊林先生你好早晨你這句思想癌細胞都確實整個輿論帶著這句來走我想癌細胞就會擴散你擔不擔心政府盲搶地這種癌細胞的想法呢 是一路擴展就不能夠平復盲搶地是另一個部位不是那個是盲目地搶地不是盲搶那地地那你被人玩到發音不是很清楚那搶和搶都差不多而已 這個都不是那天突然說出來的因為我發覺現在普通的大城市包括我們香港通常都是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很勤力賺四十分工沒什麼時間想事有些人想事的那些人就是有權有公權力的人或者有財勢的人其實他們等於這個城市的腦袋的 他們想著他們多些時間想事有些是想錢有些是想公眾利益他們的腦袋但是現在突然浮出來地產商又說好東西交易公園拿出來用然後政府裡面有人拿出來說就是那個城市的腦袋裡面去想了一件事但是想這件事是不對的異常的等於一個癌症癌細胞不幸是在腦袋是死症的 不要說死症現在什麼病都醫到的最重要就是杜漸防微在它剛剛出現的時候我們處理了它所以我特地提出來讓大家知道這件事後果可以很嚴重但現在只是開始我們要盡快去處理它因為交易公園真是我們香港人共有的自然資產財產我想起在交易公園走已經happy了不用去的這麼有趣的 所以有時候說交易公園都沒什麼人走不用每天都死單都是人的而是我們每人一年去幾次回來的記憶可以happy成幾年它的價值在這裡所以交易公園不只是用來保育的有人想錯事的很多人都想錯事以為交易公園就是搞保育的保育就是那班環保分子搞搞陣不是的 交易公園就比大家去探討這個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想到不要想你曾經報章見議過政府很多時候去動那些阻力靠少的地方去發展接著你建議不如政府不要這樣政府發展荒廢停車場和廢料場已經攪爛了的鄉郊地中土但最終能否發展都是需要試政府有沒有信心<笑> 你給我們的印象你支持梁振英政府你也是我支持香港政府你支持香港政府但是外界確實有一個很強烈的印象但是當然你今次這件事突顯了你是一個有心人你是說出你自己的真心內心的一些想法但是既然你都曾經支持過政府也支持過梁振英在梁振英眼中你可能是梁粉你用什麼方法能夠將你的理念 說服他不要將這個癌細胞擴散而想想一些棕地甚至有很多說解放軍現在都有很多地可能他都沒什麼用可不可以那些地方都用興建房屋發展呢我是書生來講一下要靠你們去做事的尤其是現在年輕一輩那些真的做事要他們做的我們退休人士沒那麼精力就只能夠給一些想法大家一起想 社會各界說要搞郊野公園他們就說了但我就說要去搞其實新界什麼沒有地你去看看平原你在飛機網上新界都不知道多少平原地實際上不會留來建丁屋的會不會留來建丁屋的這個我其實這幾天有機會我都說的因為我看那些飛機上衛星上喂 元朗以南其實有很大幅地還是沒有什麼屋只是有少數有些地方建了一些村屋式的小超微型屋苑梳梳落落哇好好看兩三層那裡的地真是浪費盡怎麼不想想那裡很大幅地你們回去看地圖然後就錦上路站附近你看看又是很多地 那些地已經建了屋了但是有很多世界的兩三層的別墅他們是這樣但我城市人住得迫那些地產那些發展商寫的董事屋董事屋那你即是說林超英你覺得現在新界東北新界西北有很多的地仍然可以 政府是應該有個決心我主要是想中間和西邊的因為由錦田市開始一路向西你看看周圍都有很多吵吵吵吵的東西好像有些是汽車維修的沒錯還有些好像貨櫃場但貨櫃場都來你看到那些貨櫃已經爛舊永遠不會再用很有趣的 我覺得現在我們自己的貨櫃不開始有些萎縮就是大廠這樣我就覺得其實譬如說天水圍以西平下路一帶都很多這些真的很慘當年我在那裡看很多隻我想我們都要去計一計只是擺貨櫃的土地的供應數目其實是多少有的那時候我記得是歐伯拉他們那個是黎廣德他們做過一個我們都要去問他喂趙英興 你昨天在Facebook貼文有一段說話 惹來我們很多傳媒人想問一下此話何解你們說有人說郊野公園可以削但高爾夫球球場不能減世界大都會要有郊野公園才合格 此君是不會懂得香港有郊野公園財成為別墅一致的大都會還原性紐約和倫敦此君更會不懂林興林君此君是誰呢尊哥呼之欲出這些不用我說了不是的筆在你這裡我們不能猜的此君究竟是陳茂波作為發展局局長還是甚至高層次都去到梁振英呢 不是不是港政府中人不是港政府中人那你是說誰呢這些就是你騙我嗎不知道我講另一個故事吧好啊實際上現在就想郊野公園很多年前當樓市多好的時候有地產巨子公開說 他說市區的公園沒有鬼用浪費地方要來建屋這樣也行你們現在後生不知道我聽過其實一到那個地步的時候其實樓市已經沉了當年這位先生說完這些話之後沒多久樓市就倒了所以我為什麼不說但你一說樓市就倒了 因為他代表 這麼緊張他代表著一種市場已經瘋狂了那泡沫等著爆 我做搞天氣做關預測，我就預測在這個情況之下，它代表著樓市去到一個很不正常的位置。但是你是講數據，現在他們政府都說即使出辣椒之後，今年的首兩個月平均月升，價樓價都是升了2.7%。這個跟很多年來政府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將土地放出來，整個我想都接近10年。將土地的供應政府的公權放在地產商手上，結果被他們勾地，即是勾地表，那樓價由他們控制，他不建就貴一點，他看著錢怎樣那個現金周轉路走下去，那段時間政府幾乎接近10年就自己費自己沒工，搞到那個市場供應是由地產 對子控制了，現在兩成是長期來做下的後果，我們現在不行勾地表，不過很不幸就是由規劃到起樓然後搞到起出來是幾年的。生地變縮地是不簡單的。林君這樣我又想問一下你。趙英哥。趙英哥是吧？應該。不過剛才你說了一句，林伯很開心，你說我們年紀小不知道，林伯聽到真的很粗。我想你跟林伯差不多年紀。他大過幾年。趙英興。 你現在提出這個觀點，政府中人有沒有找你，你是不是有些誤解，在你現在跟政府之間，你有沒有委員會坐，或者你跟甚至特首裡面的智囊在這些問題上，我想你這個說法令到說服他們，你用什麼辦法來說服他們，或者有沒有接觸呢？ 大家很多誤會的，以為好像是政府高層。是的，真的。你發個論給就行了。是啊，真的。喂，你知不知道，喂，不要住了，趙英哥。你知不知道，喂，大哥，梁振英昨天稱呼你什麼？學長啊，大哥。那我高他五屆。那當然啦，你現在現任特首是你學弟，你要你這樣批評他，他當然要打來，喂，學長，你把口可不可以幫幫口啊，這樣。不會，不會，不會。 香港現在實在太多人只有有錢，但他沒有品味，生活裏面沒有趣味、沒有味道，其實偶然晚上如果一個人的話，自己睡覺的時候真的覺得很孤單，沒有東西，淡然無味，未如著立，又不是叫生活，只是叫生存， 這是做了金錢的奴隸， 他變成了 現在歷任的天文台台長都是這樣的，據我理解是這樣。大班昨天也有跟工會代表談過，有些快餐店想著24小時，你覺得工人怎樣才能有一個愉快的家庭生活呢？所以工時一個星期是多少個小時呢？當然有些人說我做少幾個小時收入少了， 其實自然有方法搞的，但是他當年說明不會搞郊野公園，現在又走出來在那裡咬，那你有沒有不同呢？當時我們做事的政綱裡面，盡量質一點環保下去，所以誰叫我們就做的啦。 好啦，D100，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D100，大聲台，還聲於民，還聲於民。